家好，今天是2月26号，是元宵节。然后我跟思瑶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录这一期节目。 真的是百忙之中，公司电脑还放在旁边，我还要待会儿看一下邮件有没有要回信。 就随时处于一个工作的状态，还在录播客。 万一待会儿有信要我回，我就按下暂停，先去回一下信。 OK， 没问题。 嗯， 然后，因为年过完了嘛，然后我们也要回到工作中这个 正常的节奏。 嗯，没错。然后就是今天要讨论一下好胜心这个主题。因为从小到大我就是那种属于非常随波逐流的人嘛，而且就还蛮得过且过的，就是非常会安慰自己并且 in the peace， 但也会有很多想要赢的瞬间，而且就很奇怪的点， 比如说什么 小学体育课跑步啦，就是你知道小学体育课不会分男生和女生分开跑步，但一定会就是男女生一起跑。 真的吗？ 但我永远想，对，没错，就是可能低年级，就是两三年级的时候吧，然后我就是永远都要想跑第一，但是就很难，就是你要跟男生一起跑的话，说实话有一点难了。我就是现在我回过去看那个时候，并不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是那时候就是很想要赢啊。然后再到初中的时候，因为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是有类似像英文听力比赛这种 competition 的，就是是三个年级的学生会一起要求比。 我有个问题，一般不都是什么英语作文比赛或者是英语演讲比赛吗？英语听力是个什么比赛？ 就是可能说是给你一些比较难度比较高的听力，就看谁可以做到满分这样子。 怎么德国人用德国语气讲英语吗？ 或者是法国人讲英文，然后让你猜他到底在说什么。 哦，意大利人讲英文也很有特色耶。 就是好比平时我们功课可能是一篇听力，让你听三遍，那可能听力比赛的时候只听一遍，但是你要完成完形填空并且要做选择题，就完形填空，就是有一些空 格我知道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后你要知道所有学校的全年级的学霸都会去参加这个比赛，就是肯定是每个班选比较优秀的小朋 友。那你能去说明你也是学霸？ 我不是。我是一个摸鱼仔。 摸鱼仔为什么能去参加比赛？不科学。 就那时候我是就比较喜欢英文，所以我们班主任又是英文老师，所以又选我去吧。 哎，我初中班主任也是英语老师，好巧。 但是你是一个学霸啊。 屁 嘞。你应该是平时就非常 aggressive。 没有。我没有，我不是，我拒绝三连哦，我绝对不是学霸。我的初中同学都非常的厉害，所以从小到大我都没有想做学霸的心。同学真的都太厉害了， 是因为同学太厉害， 对， 所以导致因为可能你在别的地方是学霸，可是放到学霸的一起就没有那么突出。 或者应该这样反过来讲，因为可能小时候同学都是学霸，然后就觉得自己不如他们，所以长大到现在都不觉得自己是学霸。可能也真的不是，你懂吗？就是 学霸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 就可能 因为据我所知，就是有一些逃避，你同一道题目你做一遍和做一百遍就是不一样的呀，就是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呀。 但是 那学霸有可能就是做了一百遍题的人啊。 可是我觉得就是我定义的学霸，我觉得他们是做一遍就会的人。 可能做一遍就拨开那个底层的逻辑，而我们就是被那个题目的表象所迷惑了啊！就换了一件衣服，你是谁？ 对对，或者是他们就是做一道题就能立刻举一反三，我们要做一百道题才能举一反三的那种吗 ？OK， 因为真的我到现在都认为我的同桌的同学们非常的聪明，所以我就是就是在以前国内的时候就安于现状，就希望在这个班级当中做一条那个中上程度的那个划水的咸鱼就够了，我没有什么好胜心，也不会觉得说哎呀我一定要和谁谁谁比成绩，我没有这种事情，就是我觉得我没有某一方面特别有长处，所以我就很 peace。 那你在某一方面会有胜负欲吗？就是一直都 peace？ 学校里是我只有、okay. 你，而且我因为就是一直是个胖胖的小孩，所以在体育上面也没有什么突出的特色然后顶多就是家里某些场合打麻将、嗯、你有特定敌人的时候我会很有胜负欲 就是在游戏中一定要赢的人。 也没有耶，只有打麻将。我是一个如果游戏，因为我不怎么玩游戏嘛，就是如果那种手机游戏玩到一半我可能就放弃了，就如果打不过觉得哎呀算了，我知道它是什么逻辑但是我就不高兴，我就不玩了。或者是 Candy Crush、 oh, okay. 有时候我有那种胜负欲，就是会打过一个通宵 Candy Crush 然后就被我给卸载了，就这种很小的事情有 的确是还蛮上瘾的。 对，有这种奇怪的胜负欲，但是生活当中就还好。 我好像就是这种奇怪的胜负欲是到高中的时候开始逐渐放弃的，就是变成了一个差不多就行了的人。 为什么？ 而且我觉得就是花所有的时间在学习上，我那时候的感觉会觉得会有落差。 你是觉得自己努力也达不到目标吗？还是为什么？ 就好比说你倾注了所有的精力在学习上，然后你没有拿到一个自己期望的，比如说像我读大学的时候、 嗯、 你要考到我记得好像是95分吧，就是可以拿 HD， 就是那个 High Distinction， 就是 最高荣誉， 我们大学那时候的一个那个分数的等级嘛。 嗯， 但是你有可能就是99%的时间你都要投在学习上、 嗯、 我那些同学可能是就是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会有分 essay 有 quiz， 然后有平时的 quiz 和 期末考试 这样子、 嗯、 那你就等于说你在每一个考试的时候都要不出错完成的很优秀你才可以拿到 HD。 嗯， 但是你要知道你在贯穿整个学期的时候你不可能永远都是一个就是满分学生啊， 对， 你肯定会有摸鱼的时候啊， 不可能每时每刻打满鸡血 的时候啊、 嗯、 对啊，你也会想有逃课的时候啊，对吧？ 嗯， 所以我就希望就是在玩和学习中有一个 balance， 就是在不耽误学业之余吧，就是做一些让自己就是还蛮有兴趣的事情，就是学业以外的事情，比如说跟朋友喝酒聊天啊，就是聊他们的、 嗯、那时候就开始了吗？ 大学生哎，大学生应该可以了吧？ 可以，不是，我就说像现在这种节奏吗？还是就只是 因为那我们在国外念大学的话，可能我觉得哦、 嗯、 因为家人都不在身边嘛，然后平时跟朋友相处的时间就比较久、 嗯、 就感觉是更像家人的一些朋友、 嗯嗯嗯、 对吧？ 对， 然后我们可能也是 take 不一样的 major、 嗯、 然后甚至是来自的地方都不同、 嗯、 所以我们其实会有 cultural shock。 那我们可能一开始并不是很熟，然后可能是我觉得喝酒是比较容易怎么说比较容易大家放下一些芥蒂来分享一些事情的一个方式吧。 哦，那我这方面很失败，就是我就可能我也没有想到要喝酒，然后唯一在大学里面同学过生日去喝酒，然后我也没什么，就是我没有觉得这是件快乐的事情。因为就是德国人会给就是德国学生会有一种印象，就觉得说到大学就是一个喝酒的年纪。 就你可能会有很多同学就可能晚上喝了一瓶红酒、 啊、 或者喝了几打啤酒，然后早上醉醺醺来上课，他们觉得这是大学生的常态。但是我好像就是我没有办法融入这种生活。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你的家人在那里，就是你不是说除了同学和朋友你在国外没有人，就是没有亲人，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 那我们也离了800公里。 It's nothing， 你坐火车就可以回家了，好吗？ 我也说有飞机可以坐。 我们可是要飞8个小时才能回家了。 你飞8个小时，我要坐6个小时，还不动不动晚点，不差不多？你一飞就能飞回上海，我一回乘个火车只是回汉堡而已，好亏哦。 嗯，但是我们也不可能就是 very frequently 的回家嘛， 嗯、 对不对？ 我可以说走就走。 对啊。然后第二点就是澳洲的酒真的很便宜，所以你要知道大学生就是也没有什么，又没有很多钱可以出去玩，那喝酒其实是相对来说一个不太花钱的娱乐活动，或者是在家一起看电影啦，然后反正就玩的东西都不太花钱了，就比如说 hiking， 你说 hiking 要花什么钱？就乱走啊！ 有我有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去 hiking 了一次，和几个中国朋友，我就我觉得我可能到最后到山顶的时候，我怀疑不是我真的怀疑我心动过速，是认真的要送医院的那种心动过速。我真的我跟你讲，那我觉得我差点昏过去， 那太 over 了。 我就可能就是我本来就对福来堡这个地方有偏见，然后对福来堡的人也有偏见，然后对福来堡的山也有偏见，所以就算了吧。 OK， 那你哎，既然你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平时的生活这么没有胜负欲，那你上大学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什么非常好胜的瞬间吗？ 上大学本身没有，因为我上大学其实就整个大学期间就非常挫败，就不像你在初中的时候，尽管你同学都是学霸，可是你好歹也是一个就是中上游的咸鱼，你不是这种考60分的咸鱼，你是个考90分的咸鱼，你知道吗？你只是考不了100分而已。但是然后到德国高中之后，因为中国人数学都特别好嘛，就好歹你还能有可以鄙视他们的地方，就尽管你可能语言上面不大好，但是就其他方面你还开， 但是数学好啊， 哎，真的烧数学好，你可以找补一下。但是整个大学就是非常挫败，就我不是说、 啊、就会觉得没有哪一门功课特别突出。 对，然后就像你说的，你说你投入了90%的时间都在学习上面，他没有给你回报。我已经不是说他没有给我回报的问题了，我是甚至99%的时间投入上去，我只是将将及格，将将保命，你知道吗？就没有一天让我觉得是轻松的，有就是或者是可以开玩笑的，我没有一天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非常挫败。 那你会不会觉得那时候非常的压抑啊？ 我当时还好，我觉得可能就因为我一直弹钢琴的嘛，小时候学琴的，然后我们钢琴老师以前说过一句话，说他教出来的小孩永远不会得抑郁症。就这句话，我是个就金鱼，记忆非常差，但是这句话就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挥之不散，你知道吗？然后所以我到后期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心理暗示。我觉得当然钢琴老师的意思可能就是你小时候就经历过那么枯燥的，然后高强，因为我考级嘛，就高强度的钢琴训练，他觉得在你小时候遇到的这种情况能和他同等境遇的，在就是在长大之后能碰到同等境遇的，你肯定也可以顺利经过。 我还以为是因为琴童就大多数时间都在练琴，所以根本没有时间胡思乱想，所以老师会这么说。 小孩，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钢琴课的广告位招租，是不是植入啦？哎呀， 哎，小孩子练琴都是要靠有家里有个非常凶的妈妈，好吗？ 就拿着皮鞭站在旁边。 嗯，对。但是就是抛开学业不讲的话，我还是有沉迷的事情，就是那个学语言的 APP Duolingo。 它就是一个，它什么语言都有，可以学什么日语啊、意大利语啊、法语、 嗯、 这种很常见的，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他每天都做广告说我们还教那种快濒临灭绝的语言夏威夷语。 哦，对对对对，因为当初我推荐给你用这个 APP 嘛、 嗯、 然后我没有想到你这么有毅力的用它。 就是那你打开手机干什么呢？就是除了就是在上面摸鱼看看什么论坛之类的，有的没的，但是你也有对这些事情就是厌倦的一天，厌倦的一瞬间，就需要打开另外一个 APP， 反正就是不想学习啊。 我知道了，你就是为了逃避学习而开始学另外一门语言的。 这哎也不能这么讲，一开始是因为想学意大利语嘛。然后就也觉得很好，我还记得我是刚开始是在上海三月份。 对啊，我们碰头，然后我把这个 Duolingo 推荐给了你，然后你就开始沉迷于。 对啊，然后我还记得，你知道我坐在厕所，然后开了那个浴霸，上海多冷啊，三月份，然后开了个浴霸就在里面狂坐，你知道吗？ 不要在厕所间花这么多时间哦，这里就是。温馨提示，在马桶上坐太久会得痔疮的。 哦，那我现在已经变成就是站在厕所的镜子前面做多林狗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厕所有什么魔力。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蛮有毅力的，因为后来因为我在多林狗上面就是一开始是学法语嘛，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做到后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课程、啊、 对对对对对 设置嘛， 嗯。 但是做到越后面我就是整个人都混乱了，因为他连时态都有变化、所以我就是不知道在学点什么，就开始云里雾里，然后我就去线下报了机构，从那个字母表开始学习。所以我觉得你的自学能力我也是蛮佩服的。 那我也是因为因为我没有整段的时间可以拿出去专门上课学语， 因为你还在读书那个时候。 对对对、然后当中也有一段时间很久没有做，结果那个Duolingo给我发了一封信，你知道吗？因为我是用英语学其他语言的，他给我用英语发了 一封信。你知道吗？那个Duolingo他那个猫头鹰都会每天来找你说，哦呀，就是要花五分钟来做一做什么有的没的。 对的，或者说就是你的什么什么语已经是连续第几签了，你要保证你要那个每天打卡哦。然后那天， 对，然后每一次那个猫头鹰来我都就一阵烦躁。我就想说，你说五分钟我每次都要花15分钟好吧，你个骗子。 然后那有段时间我一直就很大概有几个月没有做吧，然后突然就发给我评说，哎，你不爱我了。我就想你这个猫头鹰怎么这么戏精。 好， 然后哦好，多林哥彩虹屁他也不给我们钱就算了，彩虹屁就先吹到这里。 对对对，我们提到这个 APP 的名字太多次了。 然后就是回到响应的瞬间，大概去年春节差不多也是一两月份，他就有一个开始有个新的功能，就是每个礼拜有个积分的联赛，它就像那个足球赛有什么甲乙丙级联赛，它也是就会不断的升级，它一共有10级，然后你每一对对对每一组，因为它全世界可能有很多很多很多人用这个嘛，所以它就是每一个组里面是50个参赛者，然后前10名你就可以晋级到下一轮的联赛，然后大概最后5名吧，它就会淘汰，就是只能降级，然后当中这段就还保持在当前的那个级别里面，说白了就是个、就是个看谁这个礼拜学习的最努力的一个程序。 我的妈呀，我这个 app 就是保证我每一天就是耐着性子打开并且做完当天需要做的那个 quota 就非常不容易了、就一个学习的 app 搞得这么激进要干嘛，就是要燃起大家的斗志，就你追我赶互相内卷。 对对对，我觉得 甚至我都没有看到过这个联赛，我觉得 就天哪，你有多久没有打开过了。 我都视而不见，就是我自己完成那15分钟就好了。 逃避无耻但有用，朋友们学起来，要学会逃避。 哎，我不行，我觉得我就被激起了斗志，然后因为你就是要你追我干嘛，所以你就不得不天天都去打卡学习。他那个有十级那个联赛嘛，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的目标就是不断的申请，就保证你每个礼拜就是冲进前十名。然后到第十级的时候，那是个钻石级，那第十级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任务，他就说你要拿一次钻石级的冠军，周冠军。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任务了，你知道吗？结果好死不死，我就是立下目标，立下 flag 说我要拿冠军的这一周，有一个就那个礼拜就好死不死碰到一个也像我一样就立志要拿冠军的对手，你知道吗？然后就真的是那个 How could you know 他一定要拿冠军呢？他有可能也只是一条咸鱼啊。 他会提醒，多那个会提醒你的，知道吗？说哎呀你被踢下第一名的宝座了，哎呀你被踢出前十名，他会告诉你，你知道吗？你就觉得哎，你就一看每次 通风报信，我的 对，还有通风报信，然后你就一看每次把你踢下宝座都是同一个人，那你还不知道 是他在跟你竞争吗？ 哦，我懂了，就是这个这两面三刀的小猫头鹰。 然后差不多 在相互挑拨， 真的。然后因为真的比得很凶嘛，所以差不多一天要做至少1000分。你知道一千分是什么概念吗？我大概算了一下，就是你做一次练习满分是15分嘛。然后我做的最快的话，一次练习要做2分钟，至少2分钟。你就算一算，我要不眠不休不吃不喝不拉，然后不开小差，至少2.5小时我才能做1000分呢。 对呀、啊。1000分通常都是我一个星期可能也就做1000分啊。 他现在可能就是有什么奖励机制，然后他可能现在有奖励机制，可能就可以翻倍什么的，就比以前容易一点。但是就去年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就满分就15分而已。 天哪，你居然有2.5小时可以做，也是蛮不容易的。 至少你就知道我有多爱逃避现实了。然后就真的会 离开现实2.5小时，疯狂做 Duolingo。 哎呦我的妈呀，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现代人可以2.5小时就是完全不看微信不回消息什么的。 可以吧， 而且连续2.5小时疯狂做 Duolingo， 你的手机还确定有电吗？ 它快没电，一发烫，而且是认真的发烫。然后而且你还要耍心机哦，我跟你讲这种拿冠军是要耍心机的。然后你要看对方不在线，他会有那个就是圆圈圈，他如果他有个绿点的话就说明他在线做题，你知道吗？如果他没有的话就说明他不在，有时候他不在的时候狂做，要就最好做到那种他根本也无心追赶，你觉得哎呀算了，你高我1000分，我就好像今天追不上你就算了，这种去睡觉，这种你要给他这种心理暗示，你知道吗？就是你就要狂做。 那我来给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这个 app 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的题目是会越来越难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确保自己一直在做的话，你要确保每一次都是对的。 对， 像我这种粗心大意的人通常都会， 对，五条 命，它会有5条命，然后我只要超过5次我就默认今天的血掏空了， fine， 我就结束今天的练习，明天再说。 对，因为像法语里面有那个嘛，就是 do 还是 de， 然后我就一直搞不懂，我就会一直死， 是 do 和 de de， sorry。 嗯，没事。继续。 然后那我 就是，对啊，就像英文里面有的人是有的人是 de、就是这样子的错误他就会提醒你说哦你错了，然后你就心里就我的， 对对对， 就是 就非常生气。 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好烦、啊， 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你错太多，然后正好你做到一半的时候，你最后一条命也没有了，你就做不下去了。除非你要花就是里面那个钱，就是换 血槽就空了。 对，血槽就空，你就立刻补，或者就是你放弃，把你前面做的一半的题放弃掉。就超级烦，超级火大，就说就要那个放下手机，立地成佛一会儿。不然就很难继续了，不然拿第一就很渺茫了。 上就要得颈椎病了，就放下手机缓解一会儿，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你放下手机，让手机休息一会儿，让你这个那个怒气莫生气，莫生气多念几遍，不然真的很气。 就是做到一半然后血槽空了，这件事情真的蛮气的。 对啊，而且你像我这种、那时候日做1000分的人、肯定会碰到很多次这种情况啊，那么每天肯定要气很多次吧。 所以在这个2.5小时之外还有可能很多的时间在生气、所以你可能是连续3个小时跟世界脱离，就是在拼命追赶那个 Duolingo 的竞争对手。 对，然后但是我跟你讲，竞争起来除了前面说你要趁他不在的时候多做、你还要耍一个心机，就是因为他会到礼拜天晚上截止嘛，他每个时区都不一样，像德国冬令时的话是凌晨1点钟，然后国内我问了一个朋友，他好像是早上8点截止吧，就是他时间是一样的，他时间是一样、我研究过这件事情，他时间是一样的，没有就是 那我问你，你有没有为了耍这个心机熬夜到凌晨1点？ 就是你就是不光你想拿冠军，对面那个也想拿冠军啊，你就是你能放弃吗？你好不容易做到8000分了，就为了你想早点睡觉让别人反超了，你甘心吗？ 可是你已经就是战胜了自己啊，你已经得了8000分 了。那不行，那个要拿本周冠军，要完成那个任务。然后这时候我又耍了一个心机。 所以要如何耍心机？ 我因为那时候就在学意大利语和法语嘛，然后我想我不是会讲德语吗？ 所以你开始做德语了？ 对，我开始做德语了，而且你想我德语就做， 那你怎么不做英文啊？ 因为我是用英语学的，没法做英文啊。 那它上面有没有中文啊？ 我不知道，我去研究一下。那也太作弊了吧。 OK， 做中文太作弊了。我不行。 那我可不一定哦，我觉得中文是一个非常难的语言体系，它又没有时态，就是如果它要分 category 的话，就我们也不知道它会怎么教。 待会儿下了播客去试一试。 对对， 马上就去研究起来。 anyway, 要命哦。 anyway 因为德语就是那我做起来比较快嘛，准确率也比较高嘛，所以就整个上分的速度就肯定会比对方快很多，就除非对方也耍心机，明明是个西班牙人还要学西班牙语之类的，这我就不知道。但是 他是西班牙人，他肯定说西班牙语学别的语言啊。 万一呢？打个举个例子嘛， 用西班牙语学葡萄牙语好了。 没有，他们俩应该也不是亲戚吧。 我以前有问过 某些西班牙人，他们说某些葡萄牙人，他们说他们和西班牙语是两回事。 好吧。 anyway 我误会了。 反正那个礼拜就是做到最后一分钟，做到我确定我拿了冠军了，我才放下手机睡觉。 我告诉你，因为你把所有的心机都花在 Duolingo 上，所以就分不出心机给学习了。 学习怎么要心机了？学习要心机有用吗？ 哎呀，所有的聪明才智都花错了地方。 这就算聪明才智了？ 如果你说把这些聪明才智研究股票也好，比特币也好，你说你现在是不是个富婆？ 也这每天2.5小时就能出成果吗？ 我觉得应该，如果从学习的角度来说，每天花2.5小时，你做什么做不成啊？2.5小时是很长的时间嘞。 哦，那我以前学习每天花不止2.5小时，我也还是咸鱼一条啊。 那就说明你们学药理的真的太难了。 说明我不适合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突然的自暴自弃了起来。 对啊， 思瑶说，妈的，我到底还要不要读博？ 你可以不读药理啊。谁让你读药理？谁要读药理？我才不要读药理呢。 我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就是你为了一个 app 你居然还要熬夜，你的好胜就好胜心居然督促你熬夜。如果是我，就是这件事情放在我身上，我就想说差不多得了，就是我的胜负欲在困意面前的荡然无存。所以这就是人和人的差别，有可能我读你的那个专业， 我可能在第一个学年就已经放弃了，立刻转系。 你知道 所以就怎么样，拿了第一名有什么奖励吗？ 不是，你知道我有多悲惨吗？多令我待会儿再讲，你前面既然提到了，你知道我有多悲惨吗？我入学以来所有能说得上话关系比较好的全都退学。我认真的。就是差不多可能120个人入学，你能活60个，就算你非常幸运了，可能只能活40个。 所以就你不是咸鱼啊，所以你是一个好胜心很强的人啊。 那只能叫我没有退路吧。 看来的话那也是很厉害的啊。 但是我是， 对对， 我是60个人里面的咸鱼啊。 但是你已经打败了百分之，这个是多少， 50%， 70%的人吗？ 60的话就一半， 120个人。 对， 不对，哦哦，不对不对，打败了50%的人。我听看，我听成了210人。对啊，就是你已经战胜了50%的人类，人类。而且首先你要考进大学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还好吧，我觉得德国没有国内那么可怕。 OK anyway 说回多林狗，他有奖励。 好，我们赶快， 他有奖励，奖励就是 APP 里面的那个交易货币。也没有啊，几千个吧，最多我忘记了。因为我完全不 care 他有多少，你知道吗？就是我只是为了拿第一而已。你是给我10个、50个、100个，都跟我 I don't care。 但是你花了就很多时间啊， 那你 小姐。 那不是，那你学到的也是自己的，至少我可以去巴黎的时候叫出租车，然后说不是这里，前面。用法语。 哦，黄色，哦，黄色，哦， 黄色，不好意思。 他有没有办司机？司机也没有办法假装听不懂。故意。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 我的妈呀，两个半小时，说实话你要从眼睛一睁开开始就要开始做了吧。 没有吧，一天24个小时。 anyway 那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从那个眼睛睁开的时候就开始 check 对方有没有就是比我更早。 也不用吧，我有想过对方是什么时区，他会不会跟我争到最后一分钟。就是比如说如果他是在中国的话，那他可能就先睡觉了，那我赢的几率就会很大。可是他明显应该在我附近吧， 就是也是差不多同一时区。 对，或者在美国在白天，这种也有可能。 所以这一周要继续做第一名吗？ 没有，我因为那是一个任务嘛，要你去拿那个钻石比赛的第一名，然后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我就闲余了很久。就以前日均1000分，我现在大概就一个礼拜做300吧，最多了，撑死了。他最近也改赛制了，你知道吗？以前是50个人一个小组，现在变成30个人。然后上个礼拜莫名其妙，我就突然燃起了斗志，去拿了一个，就咸鱼起床了， 咸鱼觉醒了， 咸鱼 挺身了， 挺身了， 我的妈耶！ 然后这个礼拜有点难，这礼拜是一上来就一看那个第一名就是个疯子，大概一天做了1500吧，我就算了。 他也是一个觉醒的咸鱼，我觉得 有可能。 怎么样，所以最近是想要逃避工作还是逃避继续升学的压力呢？怎么就咸鱼觉醒了呢？ 有点 是要想在多林国里面寻求慰藉。 我觉得是有点关系的，就是现实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也不是压力很大，就是很烦躁的时候。就我烦躁，除了要开3个会想东西同时听，也会要疯狂做多林狗。 哎，说实话我们这种普通打工，普普通通的打工人，想要换脑子的时候就听听播客啦，看看 B 站啦，刷刷微博啦，看看豆瓣啦。你们这种学霸就是要从多林狗里面换脑子，我也是有点搞不太懂。 那是因为我玩不来游戏吧，我觉得如果我玩得来游戏我也是会去打游戏的，那就只是手癌晚期，所以没有办法。 那最近有什么胜负欲爆炸的时刻吗？除了 有的，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胜负欲。我妹妹要去考那个乐理，考乐理，然后我妈就把这个重任交给我了。因为我小时候学过嘛，我小时候就是也考过，考了很早就考完试级了。 但是因为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就忘光了。拿起来他的书，他的卷子，我做了一遍，然后就有那种跃跃欲试，野心开始滋生，就觉得，哎，我反正自己也都要录一遍，录完之后，我不如我也去考一个算了。 不是，就是作为一个音乐门外汉，就是乐理怎么还有笔试的？我以为就是听，就是面试，就是听。告诉老师这样 听什么告诉老师你觉得 就是比如说听音诗谱之类的 他笔试就是他就是你要判断各种填空题吧或者计算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应该就是计算题这个是到底什么增四减五大三小三大六小六然后是什么什么调的什么和弦就类似这种 我刚居然还是一个数学考试 这是个数学考试然后再背背单词什么意大利语啊法语啊德语啊这种专有名词这个音乐术语背一背就现在对我来讲就相对轻松一点小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考出来的然后还有一点、 okay. 还有一点非常困难的是这个他用英语考的这个考试里面没有但是我小时候在国内考的嘛要考听力我就觉得那个这考听力这是一件很变态的事情我小时候也能考过 听力就是听比如说一段曲子这样子的听力吗 他会给你有一个题我刚去翻了一下有个题就是要你听写旋律就是比如说你要听出它二四拍三四拍四拍是什么拍然后是什么调就一个声号两个声号然后按照它的节奏你要把它那个旋律记谱记下来肯定不会变太难因为都是小孩子嘛但是就也是有一定难度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还好这个我现在都能做到闭着眼睛都能做但是还有一个过分的就是要你听旋律就不听和弦和弦就是三个音或者四个音然后你听完之后要跟他说这个和弦的名称然后和弦的转位我就想我小时候竟然干过这种事情我也太了不起了吧 就是小时候的技能但是长大都还给老师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他现在不考嘛所以我不用练如果他要考的话我也可以临时突击抱佛脚一个礼拜练一下但是我本来想 可真厉害 哎真的觉得自己小时候可牛了说反衬出现在是有多么的咸鱼得回顾小时候 突然的凡尔赛 然后我就想因为我妹是要去考那个业余最高级的就是五级嘛我本来也想考五级后来想想我要不要就是跳一跳多努力努力看几本书考个六级因为六级就是专业的了嘛但是我没想好我觉得这有点太狂妄了目前太狂妄了 考级贵吗 100多块吧 那就还好啊那你就拼一下考六级 欧 就好了 100多欧 100多欧也还好吧因为最近我的胜负欲是我想说法语也学了一段时间了要不要去考一个 DEF 但是因为那个考试还蛮贵的所以我就想说要不要野心小一点考一个最简单的或者是第二简单的就是稍微跳一跳能够准备一下可以够到的一个目标嘛就是我希望去完成一个东西不是说我为了比如说为了我要去法国留学为了我要去读书我去考这个试而是想要给当前自己就是学过的东西一个总结就类似于这样一个希望就是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考级因为我前面为了看以前到底考什么去翻了一下嘛然后就看到很多人说考级其实没有什么用因为你又不是专业的或者而且你考了这些级在专业的面前也没有用你朗朗不会说我考了 like nothing 对啊朗朗也不会说我考了十级对吧但是 exactly 对现在你就觉得它是至少是对你一段时间努力的回报 就像我健身也健了有一段时间了嘛但是因为我健身非常的怎么说大家在健身的同时会很控制饮食但是我是一个吃的方面完全不忌口的人所以可能成效会比较慢或者是跟我同期的人会很明显但是我可能比不上别人这么明显但是我今年就希望看一下比如说不要喝这么多酒啊然后 什么？对，我真的喝很多酒 ，sorry， 我的教练。或者说就是补充更多的蛋白质，就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碳水化合物爱好者， 嗯， 那教练会说你不要吃这么多碳水，你就吃更多优质蛋白之类的。那我今年就希望自己多听一些教练的话， 对， 因为你又不能出门旅行今年， 嗯，对， 然后就给自己制造一点小目标吧。 嗯，不能出门旅行，哎，其实你也可以去周边旅行，就是长途不行，短途还是 OK 的。 我觉得目前我的一个情况就是离开上海，然后你去周边换了一个地方也是躺尸就是至少我是这样子的哦，不代表人人都是这样。就好比去年那个十一长假的时候，朋友来找我玩，然后我们要去苏州，然后我们就整个躺在酒店里然后玩，去 gym， 然后去游泳，就撸铁，就是完全待在酒店里面躺尸或者玩都全部在酒店里解决了。那我上海随便找一个凯宾斯基好了，我住一个星期是一样的呀。 我不行，嗯， 对不对？ 我觉得等汉堡 lockdown 过去了，然后整体欧洲情况好一点，尽管飞回国内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去巴黎走一圈。我要找这个。那做下总结，是不是觉得听力比赛也好，短跑比赛也好，这就是在和别人比？我觉得这种比赛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所以基于这点我觉得和别人比就没有什么胜负欲。但是学语言也好，考阅历也好，这是你自己努力的回报，你只要努力了就能达到。然后或者你如果要考六级，你也是多看一点书，努力够一把应该也是能够到的事情。我就觉得到底应该选择哪条路，有没有能力去和别人比，还是说你要把不可控的东西变成可控的，其实这是一条路，只不过就是有点迷茫。 嗯，但是在我的眼里，你在多邻国上就已经跟别人开始比起来了，不是吗？所以你不是说没有能力跟别人比，只是你愿不愿意而已。而且我的好胜心和胜负欲也好像都是来自外在的激励，但是跟你有一点不一样，我觉得也不能说完全跟你不一样，可能你也有这样子的心理，就是看到很优秀的人我也想变得更优秀， 嗯， 看到有人比你 Duolingo 做的时间长，你也希望就是超过他，对不对？ 嗯， 就是这种虚荣心谁没有呢，对吧？把虚荣心转化成内在动力，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也是一件可以成就自己的事情嘛。 可是我觉得跟别人比会害怕，我觉得就是多邻国这件事情它不是，我觉得它不大算是跟别人比，你顶多是跟自己比，你到底要不要拿第一而已。因为这是一个你只要努力就能完成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跟别人比的话，不是说你努力就可。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嗯，这是一个悖论，就是当你打了鸡血的时候你可以超过别人，那你到底要不要打鸡血还是做一条咸鱼，问题在这里，对不对？ 我觉得我的内心深处已经做出了决定，只不过他没有告诉我的大脑而已，然后所以我的大脑也没有指挥我的身体，我的身体目前还是一条咸鱼，可能就是默默的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打点鸡血。 所以到底有没有好胜心或者选择做一条咸鱼，很大一部分的成因可能是归结于拖延症，但是现在社会人谁没有拖延症呢？这是社会人现在打工人的通病啊，对不对？ 嗯，拖延症。 所以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就开心就好。